故此晚来了一步。然后冲着张作霖还扁扁头一呲牙，嘿嘿嘿，这个不自然就甭提了。就杜老潘让他坐下，好吧，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小弟吧，刚才发生的事儿你知道不？ 不知道。什么事儿？ 一点也不知道。 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刚来。 是这么回事儿。 是吗？ 骂了骂着的，这黑龙他， 你说他妈这小子虎了， 他不是喝多了？不管他喝多喝少，这小子要自作自受，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小栗子，他可是你的人呢，往后对你手下的人你要严加管束，懂吗？ 是， 而牢牢记住了。 嘿嘿嘿嘿， 人们都看得清楚，谁也不愿意把这窗户纸捅破。张作霖心里说话，杜立三，好小子，我跟你有何仇何恨，你竟对我下此毒手？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，有一天得势我他妈非收拾你不可。要不到了后文书，张作霖在清政府居官了，当了三营的管带，后来又升了大官，当了前路的统领，奉清政府之命是骗杀杜立三。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这是后话，咱不说。但张作霖奸诈，表面上嬉皮笑脸的，挺憨厚，谁也看不出他心里头暗作劲儿。杜老盼呢，仅给打盒啊，命人摆下酒宴，大家团团围坐，一方面是给张作霖践行，另一方面他是有意识的让杜立三和张作霖呢互相亲近。在酒席宴前，杜老盼就说，孩子们，我老了，有今天没明天，回顾以往，风尘仆仆，剑影刀光，我滚滚爬爬60来年呐，但是人毕竟有个死，谁也扭转不了。一旦我不在世上，希望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呐。小栗子，你能记住爹爹这番话吗？ 儿谨记在心。 老大的你呢？ 干爹您放心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们哥俩不管到什么时候，只许他不仁，不许我不义。他是我亲哥哥，看在您的份上，我绝对尊重他，服从他，而且我还要宽让他。 好孩子，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呀。年轻人呐，要望长久远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哎呀，这老头在这块嘚不嘚嘚不嘚，眼睛据点给他们哥俩讲了不少事，两个人在席面上还热烈握手，老头这心才放下。此时已经东方破晓，杜老潘说，这么办吧，天亮了，作霖呐，你也该起身了，宴路之上准保没事，我已经派小栗子通知官府了，你会一帆风顺赶奔太平山， 祝愿你马到成功。另外这金寿山可不是好惹的，至于怎么攻打山寨，我想你心里是有数的，如果遇上麻烦随时来找我，我马上派兵增援。谢谢干爹，您就等捷报吧。张作霖擦完嘴漱了口，转身往外就走。杜老盼不放心，带着杜立三、宋庆莲等人一直送到界口边上，队伍都在这集合呢，整装待命。杜老盼当众宣布，你们听着，此次出兵张老嘎的我干儿子就是你们的最高指挥，你们要服从他的指挥和调度，哪个胆敢不听，为军法从事。你们听见了，都听见了，听见了。星元呢，你陪着作霖啊，给他当个参谋，他还毛嫩，肩膀头还窄，遇上想不开的事情你要好自帮忙。 是， 老当家您放心吧，现在可以起身了，上马起队。张作霖、王兴元在头前带队，像旋风一样浩浩荡荡就离开三界沟。在路上张作霖才发现，在队伍之中啊，那战马还驮着八门小钢炮。他问王兴元，哎呦，咱这还有炮 啊？ 老当家给吩咐的，嘿，16门炮给你拉来一半。因为攻打太平山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没有重武器不行，这才把八门小钢炮给你拉来的。嘿，张作霖一想，这老干爹算认着了，老头一点私心都没有啊，将来我非得报恩不可。书说简短，路上无话，来到田庄台，田小凤早已得到报告了，把田庄台的人马集合起来，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。你看好几百人吧，真要往外一拨的人呢就乌多了，好不容易算凑了不到200人的队伍，加上几个当头子的，总数算200人。正等着呢，一看张作霖来了，汤二虎、张志飞、青龙、浑龙兵合一处，一共是500多人呢、稍事休息就赶奔太平山。在路上把攻打太平山的计划就拟定出来了。这事儿好办，因为青龙、浑龙这俩人原就是太平山的人，对山里的布置情况特别清楚，给张作霖和王兴元画了一张草图，这是明堡，这是暗堡，这地方有卡子，这地方有卡子，这有多少人，那有多少人，清清楚楚的。虽然说金寿山可能有些变化，但是大格局在短时间它变不了。张作霖决定三路进兵，左路王兴元领着150人带2门小钢炮，右路田小凤率领田庄台的人马也带2门小钢炮，中路是张作霖，前部先锋是汤二虎，后勤梯队是张世飞，青龙、浑龙率领100名弟兄是左右策应，属于机动部队。到这把太平山就给包围了。张作霖一声令下，三路进兵，这八门小钢炮可发挥了威力了。当然了，他跟现在的武器没法比。 现在那大榴弹炮那还了得了，那火箭炮，可那年头啊，就这个小钢炮那威力就够大的了。八门小炮吐着火舌，咚啪啪啪啪啪，咚啪啪啪啪啪啪，这顿排炮打的砖石乱飞，烈焰飞腾，太平山就开了锅了。有的吊包被炸上了天，有的崩开了花呀。太平山哪见过这个呀？军心涣散，是死走逃亡。哗，逃逃逃，快跑快跑，逃别别别别别别别，人喊马嘶，不断有人倒下去，有人撒脚如飞给金寿山送信儿。这金寿山呢，这两天也睡不着觉了，他准知的捅娄子，张作霖这一跑肯定得报复，最可恨的是青龙和魂龙胳膊肘往外拐，出卖了你的主子，有朝一日我抓住你们俩，我把你们俩点天灯哦。坏喽坏喽，张作霖怎么没来呢？啊，可能是搬兵去了，也可能奔三界沟青马坎呢。他跟老杜家父子感情滞厚，这要搬来人马，我如何对付？当然他也加强了戒备了，当炮声一起，他提着双枪赶奔前线去指挥，结果顶不住，他没想到有炮，这帮炮弹柔柔直飞呀，杀伤力够多大呀，军兵往下一败，他是吆喝不住，尽管他亲手毙了俩小头目也白扯呀，没有办法，且战且退，退回大厅。到了大厅啊，他也傻了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，连别的话都不会说了。他的军师镇江奎大炮手拎着枪也来了，满脸是血呀，横拔，当家的不行了，守不住了，太平山要完了。你听，这炮声越来越近，话音未落，咚啪，把大厅的门呢给崩飞了，吓得他们赶紧趴地上了，好半天这才起来，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。镇江奎趴在金寿山耳朵上就喊，我说当家的不行了啊，我知道咱不能等死了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，挑白旗投降吧，那张作霖也不能饶咱。不一定，张作霖讲义气，我冒险找他去谈判，只要咱放下武器还有一线生路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您暂时就忍了吧。哎，报不报仇是小事，主要着我别死就行啊，一切都依你，快挑白旗，挑白旗。您说太平山的乌合之众架得住这顿揍吗？金少山答应挑白旗，结果到处是白旗招展呐、啊，不敢还击了。张作霖看见了白旗，赶紧把手往空中一举，停止进攻，停止，通知左右路，也不放枪了。 时间不大，张作霖就发现从太平山的山路上一杆白旗晃动，来仨人，这仨人一边走还一边喊，别误会，别开枪，我们是谈判的，我们要见张头领。张作霖眼尖认出来了，镇江魁，其实这人还不错，跟青龙魂龙啊还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虽然他们现在看来是仇人，各为其主嘛，这玩意也不奇怪啊。所以张作霖吩咐手下人不准开枪，时间不大，镇江魁来了，把白旗戳到旁边，规规矩矩给张作霖鞠了仨躬，张头领，张头领。张作霖心中暗笑，我算什么头领，哎，这名词给我安的。张作霖一摆手，你不是镇江魁吗？是我。怎么，金寿山愿意投降？愿意，愿意，打不了了。张头领，无论如何你还得念几点旧情，当初的时候您受了窝囊气，您曾经到太平山来过，见我们大横把一句话，借20名弟兄，20匹马，20支枪，我们东家连奔都没打呀，借给你们，你也出了气了，也报了仇了，我想这一段恩情您不会忘的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我们当家的一念之差办了错事，现在已经追悔不及呀。我张头领不看僧面，看佛面，不看鱼情，看水情，您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你要有容人之量，就答应我们请降吧。哎呀，镇江魁，你把我张某说成什么人了？你说的话我非常同情，我只是问你一件事，金寿山诚心投降吗？诚心，这还敢假吗？我再问你，田玉本田头领现在怎样？平安无事啊。既然这样，你告诉金寿山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。 行啊，慢说，3个条件，30个，300个，只要我们能办到的都行。 镇江魁说完了回过身去，对陪着他来那俩小匪徒说， 听着，我叫大炮震的脑袋都懵懵的，我要记不清你们帮着记着。我张头领请明示，但不知哪3个条件。 张作霖说， 一， 保障田玉本平安无事，把人得送下来。 二， 得包赔损失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怎么办呢？太平山必须包赔100支好枪，100匹好马。 三， 包赔现钱10000两。这3个条件务必在2小时之内做到，不然就血洗太平山。镇江魁连连点头，是是是是是是，我记住了，记住了，马上回去，我们就照办，就照办。抱头鼠窜，这3个谈判代表回去，见着金寿山一五一十一说，金寿山一咧嘴，这头一个条件还行啊。 咱们划了划来也没有10000银子，再说上哪儿弄这100匹马、100支好枪去？ 我横吧，